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嗱咁咧就嗱，其实头先我哋讲新传媒啦，咁其实我都有几样嘢要补充下嘅。咁都交代下我哋花生台啦，即係其实呢个花生新闻啦，其实今日呢我哋亦都即係其实近日我哋都搵咗啲新嘅 blogger。咁啊会有阿梁家杰啦。 梁家杰应承。 係啊，家杰啊，阿杰哥啦，係家杰兄啦，因为佢写嘢写得好 Q 密啊，但密到嗰个程度呢。 密到你烦啦。咁就请佢。 唔系，因为我系啦，即系你如果下下都报道嘅话，喂，你即系你 attach 个人 attach 咁密嘅时候，你不如索性揾佢做专栏啦，系咪？ 你当佢烈日争咁报道。 系啊，唔系，但系佢真系好 Q。 喂，但系我哋需唔需要话俾大家听咧？其实大家如果有留意咧，我哋嘅中国新闻咧， 系 其实系 多咗 自由亚洲电台咧有呢个策略性合作。 系 台湾嘅新闻咧，我哋同台湾嗰边嘅网媒。 系呢个新投行系 有呢个策略性合作。 咁嗱，其实都有个好处嘅，因为咧就新投行佢除咗佢台湾本地嘅新闻之外咧，咁佢亦都有做一啲国际新闻嘅报道咁样样。咁因为我哋始终细啦，咁所以只能够系即系揾多一啲即系策略性嘅伙伴。咁你自由亚洲啦，系咪？佢咁但系自由亚洲佢主要系做一啲内地嘅维权新闻。咁但系你报内地嘅维权新闻咧，其实我报得多，我自己有啲闷啊。老实讲，即系其实千篇一 多啫，大哥， 千篇一律。即系， 同埋佢有水准嘅，因为人哋真系记者出身 嘅，佢系会做一啲深入性嘅采访嘅，系咪？咁好多嘢即系系得佢先会报嘅。 唔系，同埋老实讲，你问香港嘅网上媒体，边个够胆同自由亚洲电台合作？你问下香港嘅网上媒体，边个敢同一个深绿营嘅新头壳合作啊？ 系啊， 咪得我哋咯。 系啊， 即系我唔敢话自己底子厚，不过你而家再喐我咧，都已经系冇意义啦。咪你欢迎再嚟咯。 咁啊，即系嗱，如果你话写嘢嘅，我哋就会有阿杨汉群啦，即系其实琴日即系上过嚟，即系呢个决战中环就同阿土一齐拍过啦，系咪？ 得我 啊， 吓咁以后都会做决战中环，话同阿昌我吞。 吓、啊，即系做太公啦，系咪？即系因为其实都几开心啊！我见你合作得，起码我又 因为佢饮咗我成支威士忌啊，佢一针咧就针咗三分之二杯咧，未攞冰嗰啲威士忌。 你有冇劝佢唔好饮咁多嘅？其实 咁佢同阿萧公两个好 happy 啊嘛！ 我睇住呢三个人度水饮，我唔知啫，即系以为水嚟。 即系起码我见到即系你哋几个都吓、非常之 畅。喂，寻日啲人话个决战中环 OK， 我就真系好惊惊啦！ 但系你又太多问题啦，即系你真系当 我自己做大军阀， 因为个主角应该系萧公嚟噶嘛，你真系圈兵夺主，真系，唉，唔知因为点话你睇，真系我原本咧就 set 咗啲 topic 就俾阿萧公发挥嘅，咁既然萧公就琴日就冇发挥到啦，咁其实我都想讲一讲嘅，咁就关于咧就琴日咧就呢个人民币就呢个国际化咧个进程咧就再遇处挫折啦。喂，阿龙你讲两句啊。 我咁样嘅就话 IMF 嗰度咧就决定唔将呢一个人民币立俾呢个特别嘅提款权。 特别提款权，咁特别提款权系咩咧？ 咪特别提款权就本身讲翻个资格先，咁佢个资格就系话喺全球嘅贸易里边咧就作为一个结算货币广泛使用，咁喺外汇市场边有呢个活跃嘅交易，而IMF 咧亦因为呢、這、一个人民币唔系咁广泛使用呢一个理由咧就拒绝咗佢。 唔係佢主要唔係話即係人民幣唔夠廣泛使用嘅，佢始終即係大陸係一個trading， 即係嗰個全球嗰個叫做係貿易咧，嗰、那個份額其實好大，其實對人民幣嘅需求亦都唔細。但係問題就係在於佢嘅concern就係話因為你嗰啲投資者咧，國際投資者對中國啊。嗰、那個金融制度嘅進進出出嘅參與咧，即係你參與容易，但係你抽身就難。咁你亦都冇嗰個自由流動性啊。 咁所以咧就佢就A 呢兩個憂慮咧就冇就延遲啦，就保留，即係拉加德亦都講到明，就係話遲啲，即係我哋下一年再去即係去 review 啦。 咁我哋都唔使諗呢個決定咧，即係 IMF 尤其是咧都係一個政治嘅決定。 係點解咧？ 喂，好簡單嘅道理啫嘛！如果你俾你人民幣納咗，即係喺全世界嗰個嘅所謂呢一個 特別提款、 特別提款嗰個機制裏邊，其實喺政治上邊係對你一個信任嚟嘅。而家係對你共產黨係 唔係等於係一個儲備貨幣啊嘛？你個硬貨幣啊嘛？ 喂，我攞你嚟結算啊嘛？係咪？我貿易嘅時候以你為重。喂，老實講，你問喂13億人民嘅泱泱大國，佢嘅出口嘅貿易。是不少啊大哥。喂，这个货币就算你不看什么理由都好，你是真共产党都好，都应该找他来结算的嘛。 是。 是吗？你买他的货不多啊大哥，全世界。喂，你下下都拿美金来兑换啊，不得的嘛。为什么呢？就因为我始终对你是不信任，是政治理由多。多过是真正实际上的经济操作的。 一嚟啦，二嚟其实他之前呢，即是其实上个礼拜呢，其实都 warn 过 IMF 都 warn 过大陆呢，喂你唔好再去干预呢个股市了、啊、你咁样即是吓、啊，即系唔好喎，大佬。咁但系佢今次啊，煞有介事就话咧，咁今次唔将佢入纳入 SDR 咧，就同近日即系呢、這个即系呢个大波动啊，即系 A 股嘅大波动系无关。咁当然有关啦，老实讲。喂，你自己你话暴力就暴力，系咪？喂，你又唔俾人哋沽货，沽货你又话恶意，喂，随时又拉又锁。喂，讲真。即系你跟住你要仲要， 唔系最到时啊！我攞咗你咧做呢一个嘅结算个货币嘅时候咧，屌你唔俾我兑翻条美金，我咪扑街。 唔系咯， 大哥， 唔系咯。但系咁讲，你而家 即系我有入冇出啊，大哥。 你而家见到大陆嗰啲人咧，就系、是、见到大陆政府暴力救市打后啊，其实佢哋已经大量咁样喺中国境内啊，系咁喺度提取呢个美金噶啦，系表示喂国内嘅人已经对人民币唔信任嘅时候， 即系你攞咗98年香港咧救市嘅经验之后， 系 冇问题嘅。你政府真系要撑起嗰个股市，因为跟住落嚟嘅。consequence 咧，所謂嘅後遺症啊！ 但係98年嗰陣時冇話拉人封鋪啊！ 冇錯啦，我正想講呢樣嘢啦。你去接曬嗰啲貨冇問題，我最多都好似阿長毛咁話，你救市不救人，你救嘅李嘉誠，你救呢、這個即係李澤楷。 唔係佢嗰個理由 too big to fall 噶嘛？話係 係咪冇問題？你咪救咯。喂，但係冇理由，你唔俾我掉㗎，大哥。喂，今日你可以唔俾我掉股票。听日你唔俾我兑翻，唔要人民币，咁我咪扑街。喂，对外资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冲击嚟嘅。喂，我哋大家喺个金融市场，难听啲讲就喺个游戏规则里边，大家呃呃骗骗嘅啫。系嘛？只有你骗我，我冇得骗你。喂，你正正路路，你咪攞你啲外汇储备，攞你嘅国你啲国企去执翻晒啲股票佢咯。喂，咁都正正路路。而家问题就系、是、咩叫恶意沽空喂，你俾得人哋有呢一个咁嘅游戏规则，我就可以玩呢个游戏规则。喂，你系 IMF， 佢讲得唔清楚啫，我嘅藉口。喂，政府干预股市系天公地道噶啦，因为个后遗症太严重，乜你楼市会跌，你梗系成个经济会崩溃，甚至乎成个经济衰退。喂，我梗系要顶住个股市啦。尤其是你炒得旺，炒得咁熱，喺短時間裏面喎，係咪？喂，大佬，財富就咁樣蒸發走㗎啦。 係啊， 如果你唔夠嘅話，夠都冇。 唔係，但係我都旺夠嘅，因為其實講 你咪好似許仕仁、曾蔭權、任志剛當年咁，你接曬佢咯，跟住搞個盈富基金，還俾翻啲人啦。喂，呢、這個咪正正路路咯。喂，你而家喂大佬公安走去拉人，喂你黐線㗎。 嗯， 你之前嘅游戏规则话得噶嘛，而家话唔得啊？ 嗯， 唔系呢个亦都俾咗 IMF 一个好嘅藉口，就唔 藉口嚟嘅啫。IMF、其实我系唔信你喺政治上边， 嗯， 我系唔妥你共产党、IMF。 其实会唔会系同翻大陆佢自己本身嘅国际形势系即系个挂钩？ 唔系你 IMF 系边个控制先？佢嘅基地喺边度先？Washington D.C. 啊嘛， 唔係我覺得 華盛頓特區咪即係美國佬搞出嚟噶嘛，大哥。 佢 嗱，你话对共产党唔信任啦，但我就觉得就对共产党佢治国，尤其系治理经济呢个手段系更加唔信任。即系唔信任一样嘢就系话咧，即系其实旧年即系已经公布咗呢个中国社科院已经公布咗2013年嗰个数字，就系话2013年净系讲地方债就欠20万亿。咁而家今日就我睇埋米啦，就话呢个中央政府就欠债就53万亿。咁但系咧，你国家资产咧，国家资产咧，总资产系110万亿。 嗯， 系啦。咁你谂下嗱呢度都系两年前嘅数字啫。咁你又 A 股又咁样去跌啦，系咪？经济又叫放缓啦， 咪冇办法。 外汇储备你亦都系即系系咁流失啦。 你好简单嘅道理啫嘛。而家你喺共产党统治嘅中国里边，所有有钱佬走得嘅自己系走，啲资金系全部外流，逃得到税嘅逃。喂，你有乜可能财政上边系能够健康嘅？ 唔系嗱，尤其系其实 喂，因为点解咧？唔单止系美国佬对你投不信任票，系中国人都对你投不信任票，包括你自己啲高官在内啊。 嗯 嗯， 喂，点解啲细路、啲高官嘅细路全部去晒外国攞揸美国 passport 啊？点解啲资产全部转移晒去外国啊？ 嗯，你问翻习近平啊，佢 喂，第一当然你话嗰啲系贪污腐败得嚟嘅钱，嗰啲污糟钱、嗰啲黑钱，事实之一。第二就系我都唔知道我几时喺政治上会俾人打击噶嘛。 嗯。 你睇下而家咩嗰个咩令元成， 令元成咪就系外逃咗去美国咯，自己买豪宅啊，自己眼眼脚啊，喂佢仲 NBA 球星嗰个， 喂佢仲大镬喎，佢而家咧手握好多国家即系机密，即系谂下即系呢个令计划佢好多即系呢个国家机密嘅，本身佢亦都系即系呢个呢个胡锦涛嘅左右手啊，即系呢个侍臣嚟噶嘛，大佬啊，即系佢掌握几多嘢，大佬。 咪同埋咧，你嗰、那个好似阿朗咸平嘅讲法咁咧，究竟中国嘅经济咧，佢啲数字系坚定流咧、嗯？其实大家都系有质疑嘅。嗱、 嗯， 地方债固然系一个问题啦，第二就系你所谓嘅经济增长咩保七啊，咩双位数字，屌都唔知坚定流嘅、 嗯。 喂，我攞你嚟变成。是國際性的貨幣，即是將人民幣國際化的時候，萬一原來你那些全部是假的， 嗯 嗯， 那我怎麼翻身啊，大哥、嗯？我真的攞揸住你那些東西，咪變廢紙，大哥，隨時都是。 嗯， 咪先假設那些東西是真的先，但是你見到現在這樣的經，佢而家中國那個政權是維繫於人民對於經濟增長的 expectation 啊嘛。 嗯， 但問題這個 expectation 不能再持續下去，嗰陣時咁點算呢？咁樣，同埋你見到即係中國實體經濟今時今日其實好唔掂噶嘛。你講緊低端嗰啲咁嘅科技，其實係流失緊俾東南亞、 印度 嗰啲第三世界國家，高端嗰啲佢又做唔到。 嗯， 喂，其實如果你話單係靠呢個暴力救市，就去谷起呢一個虛擬經濟，而實體經濟又唔 support 嘅話，其實呢個國家嘅政權係好恐怖，係搖搖欲墜嘅。 嗯， 所以先令到人才大量流失嘅啫。 嗯。同埋就係補充一樣嘢啦，咁最後講一樣嘢就係其實呢個王健啦，即係呢個大陸嘅一個即係經濟專家啦，亦都話即係大陸嘅經濟已經出現呢個斷崖式衰退，佢都話啦，其實大陸嗰啲即係叫經濟數據都唔可靠，你就係講用電量都係增加咗3%，你又話你7%，你如果你用黑強經濟學去講，你都唔 justify 嘅已經係。因为喂嗰啲你系即系最嗰啲 metadata 嚟噶嘛？喂咁啊好啦，即系讲到即系大陆嘅问题差唔多啦，咁我哋即系亦都讲讲一啲国际嘢啦，系咪？咁啊即系话土，你最近即系我哋亦都即系转载咗呢个新头壳嘅新闻，就系话最近就呢个美国咧，即系奥巴马咧，其实就促成咗呢个对核嘅，即系对伊朗嘅核协议，亦都同佢和解啦，系咪？喂咁但系喂。即系呢个以色列嘅犹太佬啊，好唔 like 喎。 唔系，所以我觉得呢度咧反映到两个现象。第一就系考验紧咧，即系美国嘅政治咧，究竟系咪仲系咧俾犹太佬嚟操控？ 系， 今次好明显咧就 系 反其道而 行。系啦， 因为如果你讲共济会嘅阴谋咧，就从来即系啲美国咧就系俾呢个以色列就操控嘅，尤其系即系俾呢啲犹太佬嘅复国主义嘅一啲即系吓呢班友嘅操控主啊嘛。 大家笑话噶嘛，就系、是、呢、這个美国系以色列嘅殖民地嚟噶嘛。 啊，即系以下边个讲啊？以即系大陆嗰个叫咩？宋红兵。宋红兵去讲噶嘛？呢样嘢系系啦，货币战争去讲噶嘛？咁但系嗱，你见到就系奥巴马咧，系难得一个叫做系敢去同呢啲即系以色列嘅犹太佬系 say no， 甚至乎就同呢、這个即系、就是、以色列总理爱塔尼亚胡咧就叫阵啊！咁啊， 喂，点解咧？我想解释埋第二个即系最主要观点嘅就系、是，喂，美国佬去到而家呢个阶段嘅话咧，其实佢都应该要咧系。对一啲旧嘅仇人， 嗯， 系开始和解， 嗯， 包括早前嘅古巴，哇，大佬，古巴就真系 吓好多年咯， 不共戴天之仇啦，自从金乃迪嘅年代，金乃迪我都未出世， 嗯， 差唔多50年咁滞，系咪？摩定50年添，跟住你一个伊朗，你谂下巴列维嗰阵时候，即系啱啱即系搞呢个嘅宗教革命嘅时候，系、嘛？嗰、那个年代。喂，两个都要和解嘅时候，证明美国佬嘅计算就系、是，喂，我跟住落嚟，我唔会制造好多嘅矛盾。你唔好净系讲奥巴马一个黑人总统嘅问题，而系我要先解决呢啲长久以嚟嘅麻烦。 唔係呢個長久以嚟嘅麻煩係在於頭先中國就係因為佢要不斷咁樣揾出路，進行呢個大國崛起又一路一大先搞出嚟噶嘛。 冇錯啦，中國係其中一個矛盾，俄羅斯係自從呢一個解體之後嘅蘇聯之後、另外一個矛盾。而呢啲、第一，你伊朗其實係成個中東嘅穩定嘅因素嚟噶嘛。 嗯。 对好多即系美国嘅共和党党员嚟讲，话喂，屌而家呢个deal冇傻喎咁样。但系你可唔可以话帮我听，就系、是、继续强硬落去，系咪 make 到个更加好嘅deal先？ 嗯 嗯， 唔得嘛。对奥巴马政府嚟讲，佢会觉得喂，而家呢个时候我 keep 住佢好过啦，我继续可以监察佢点样发展核武。屌你乜佢一个癫起上嚟嘅时候，真系喺度乱搞嘅时候，喂你搞到中东，咁你美国介唔介入先？你作为一个国际警察。 嗯， 你会埋去噶嘛？ 唔系你见到就系其实 我 settle 咗呢个问题先。嗱、南美嘅解决咗古巴，中东解决埋呢一个嘅伊朗，咁我瞄准边度咧？俄罗斯佬 同埋 习近平， 嗯， 啊一个普京嘅习近平，呢两个大癫佬， 嗯， 同埋真系有实力嘅喺国际上， 咪同埋更重要一樣嘢係伊朗佢本身即係呢個國家同埋美國共同面對緊共同嘅敵人，那個敵人係 ISIS 啊嘛。你到而家 ISIS 係影響緊即係伊拉克北邊，話呢個係直接衝擊緊伊朗嘅疆土嘅喎。 冇錯啦，拉一排打一排。 嗯 嗯， 佢嘅最大敵人係邊個 ？ISIS 啊嘛。我咪拉住伊朗咯。 嗯， 你知唔知道當日布殊？搞呢个伊拉克嘅时候，搞到而家一副都系，喂，对美国嚟讲都好得好烦啊， 系啊， 喂，你周围我系要做国际警察啦，但做国际警察都好似我哋香港啲差佬咁嘅啫，都系巡下更嘅啫，大哥，唔系下下都对住呢个示威抗争者噶嘛，下下都要出动呢个武力噶嘛，咁你就唔系国际警察啦，你系夹住嘅啫嘛，有傻你又立嘅啫嘛，大哥，喂，同埋有一个好处、啊。大家冇未谂一个问题，除咗政治上喺国际嘅战略上嗰个军事上嗰个好处之外，喂，油价咪大跌咯。 喂，油价系大跌啊，因为其实而家咧，伊朗咧就你同佢和好咗之后，咁就你已经唔再系禁运啊嘛，即系对佢即系采取呢个禁运措施，咁所以就话佢而家咧嗰啲即系石油已经系大胆咁去生产， 跟住咧大胆输出， 系啦，咁就拖冧个油价啦，咁就夹 Q 死呢个俄罗斯佬啦，咁同埋以色唔系同埋 ISIS 系非常之依赖呢个即系石油嘅收入去支援佢自己嘅军费啊嘛。咁、所以其实 咁你油价大跌，第一你打击到俄罗斯佬， 就夹飘死佢两个啦。 第二系帮助到国内嘅工业发展啊嘛。 唔系， 古海云图咪喺度讲紧，点解要买航空股啊，大哥？ 啊，咁啊系，系喎。 你明唔明白啊？个道理啊？ 唔系，其实同时间亦都夹死大陆嘅，因为大陆咧。 佢自己平均價咧，即係同俄羅斯， 佢用咗好貴嘅價錢， 用咗即係 $90 九十蚊美金入咗好多貨，大佬入咗4000億啊， 係 黐撚線， 冇話幾十年，好似 十年喎，大佬即係好似喂，即係衰，即係好似簽咗 Accumulator 撚樣喎，屌你老尾，唉、哎，真係大鑊啊！即係所以你話即係今次你美國佬咧，就一石就多了咁樣樣。 不過問題就係你。最大嘅考驗就係你國內嘅國會共和黨嗰班友究竟係搞成點？第二就係你國內嘅民主黨猶太裔嘅成員究竟點樣投呢一票？ 唔係，所以其實呢個取捨問題啦，即係你話過往嚟講，即係民主黨雖然佢就比較係嚇冇咁親猶太佬或者嗰啲猶太財團啦，即係其實嗰啲金融財團，但係喂相對嚟講，佢都唔會話即係對呢個以色列咧係咁大膽造次嘅大佬。即係你，但係今次你奧巴馬佢唯一個分別就係其實佢係相對於獨立同埋係 佢冇連任嘅壓力㗎啦， 係冇連任壓力， 你唔需要 乜都， 佢唔需要問你猶太佬捐款俾佢嘅， 係啊。 咁大問題，佢下一任希拉里。 所以咧，當年咧諾貝爾和平獎嘅時候咧，佢乜都未 Q 做嘅時候，啱啱當選咗美國總統嘅時候，就俾個頒個諾貝爾和平獎俾你咧，都唔知係害你定係益你啊！大佬， 但其實佢應該唔係頒俾奧巴馬呢個人，係頒俾奧巴馬坐緊呢個位啊！ 咁、嗯、當然啦，就係、是、笠頂帽高帽俾你，俾你個諾貝爾 和平獎你。 唔係咁，但 係咁你日後嘅 policy 嘅時候，你永遠都會考慮呢樣嘢噶嘛、 嗯？ 其實佢最冇力係咩咧？咪殺咗拉登咯！ 嗯， 系咁多啫嘛。 嗯， 其实佢周围都走噶，伊拉克佢系撤军噶， 系 咯， 系嘛？跟住你而家又同伊朗和好噶。 嗯，佢同日本，佢喺日本里边都撤紧军添。如果你见到 平情而论，佢伊拉克撤军咧，其实系间接就造成咗呢个 ISIS 嘅 呢个恶果出嚟嘅，其实系因为 ISIS 咁佢咪所以要用翻伊朗嚟制衡佢咯。 嗯。喂，但系又 咁已经太迟啦，老实。 但系又咁讲， 你而家已经横跨成个即系伊拉克同埋。 你冇计噶，当日你泥足深陷，为咗系喐侯赛恩， 系 走入去伊拉克。 但系， 喂，你估你真系冇压力噶？ 但系原来侯赛恩系伊拉克啊，或者系区内比较重要嘅稳定力量嚟嘅。原来 嗰个唔系稳力量嚟噶嘛，大哥。 讲 啦，你行咗呢一步嘅时候，搞到自己泥足深陷。跟住你問題，你就面對國內好大嘅壓力噶嘛？ 唔 係， 但 係喂，我啲仔女送咗去，喂，做軍人冇所謂嘅，大哥，係真係鬥份糧嘅咋，鬥份乾身嘅，諗住即係得閒去操下咋。喂，我落到去，喂，真係會死嘅，大哥，係會死噶嘛？你冇壓力㗎、 嗯。 美國唔阿科替死咁多人噶嘛？ 冇錯啦。喂，你個西方嘅文明係咩啊？最重要就係人嘅生命啊嘛。 系，但系美国点解要怼冧侯赛恩？系因为侯赛恩想将呢一个油 又系讲油嘅问题。 系啊，唔系佢想将欧罗变成呢个油源其中一个结算货币啊嘛。 计错数咯，好简单嘅道理就 系。嗯 嗯， 系啦。喂，咁啊，即系仲有冇补充？冇嘅，差唔多。 喂，有少少补充嘅。 你系咪想讲咩中日啊？ 我唔系讲中日啊，而系补充翻，即系我系以色列。其实你谂翻转头，即系美伊关系嘅和好咧，对以色列嚟讲都系件好事嚟嘅，因为喂你谂下 ISIS 喺叙利亚西部同埋伊拉克北部嗰度咁鬼死活跃之余，其实你美国当日咧喺叙利亚内战嗰度，其实都撑错人噶嘛，撑反对派噶嘛，搞到阿拉维家族咧就亲普京噶嘛，咁结果俄罗斯系利用咗大马士革同埋阿拉伯呢个地中海重要嘅出海口咧，就走去做嘢噶。咁如果你美伊方面和好嘅话，某程度上都牵制咗俄羅斯南下嘅力量，喂，其實亦都係保障咗呢個以色列喺呢個北部嘅安全噶嘛。咁、 嗯嗯、 所以其實內坦尼亞胡佢咁樣做，某程度上係等於出口術，係要平息呢一個佢國內右派嘅憤怒嚟嘅啫。但如果你真係美伊促成美伊和好嘅話，佢冇所謂嘅。讲完就算噶啦呢啲嘢， 你即系呢个咁大胆嘅吓嘅推测咧，你要写翻篇文先得，大佬，你好耐冇写个文啦，哥， 系 啊，真系，喂，咁啊好啦，即系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 好，下个星期再见， 好，拜拜， 拜拜， 喂你啊喂，露炒啊， 我咁快屌你即系，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